在记忆当中是有一些年代感的旋律突然在广播当中出现，被你听到的时候可能是会有一些小小的兴奋感的。这样的歌从编曲到歌给人的感觉都有一种很强烈的年代感，跟现在流行的音乐有一种很强烈的反差，但我想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这样曾经在上世纪的90年代红过非常非常流行过的旋律的音乐类型的喜爱。来自英国组合 911 The Day We Found Love 要带给此刻正在收听着广播同时也是曾经深深的痴迷过这些流行音乐的听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期二的和你一起唱，就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戴毅。虽然说这几天强台风山竹是在距离我们很远很远的广东省登陆，但你看北京这两天天气的阴晴不定，变化莫测，也很难说跟这个山竹一点关系没有。 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这样的节奏谁都无可奈何，没有你以后我灵魂失控，黑影在降落，我被它拖着走，轻轻 邓紫棋龙卷风。 有时候想想，生活在北方的我们还是很幸运的啊。台风山竹到底有多可怕？我看到了一种形容的方式，说它每小时释放的能量约等于2600多颗广岛原子弹。而且呢，台风山竹的强度已经超过了之前袭击日本的台风飞燕，升级成为了2018年今年最强风王。所以是希望台风经过的地方，那里的人员可以一切安好。周二下午的 FM974，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一首老歌。 一杯乐多糖，强的眼泪流，圣诞经过愁，好汉不回头。 你若要走，我不会留，强留的爱情不会撑得太久，不耐寂寞是独有愁，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2次我就当真。我说算我笨，软不隆咚的耳根，只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只会永远恨你。 你跟别人就像游河来去，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你真是没什么良心，把我就这样抛弃。 我真是没什么。什么酒，借什么酒，喝一杯，请你走路不必回头。午夜过后，酒吧门口，我走了一面，太阳飞来很红。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2次我就当真。算我笨，软不隆咚的耳根，谎话说了2次我就当真。我说算我笨，软不隆咚的耳根，只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立刻让我写从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Just shut up， 你到底哪一点在不爽，是你不平衡，最帅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你 know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死圈的穿着面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拦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礼拜里真的先生好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你那个你我就想到过去，就立刻让我写从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只会永远恨你。 你跟别人之间又何来去，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心术拿我供出来，不下浪也在 好汉不准跳。

有些音乐有些歌在听的过程当中是可以帮助我们来表达心情的，在 Aline 这首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的四分多钟的时间里面，我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这位听友你的留言，也感受到了你的情绪。菊气格子他说，今天是9月18号，918事变纪念日，在你的老家沈阳，上午的9:18一定会响起尖锐的警报声，震撼八方，久久不停。我想其实这样是一种纪念方式，用这样一种纪念方式要让后世的子孙始终记得那段历史，也记住918事变这件事情，而后世的我们呢必不能忘记这一天，也让它成为我们深刻的历史血溅，不忘国耻才能够不断的壮大以及强大我们的国家。有些记忆呢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的忘掉，但是有些事情永远都不会。谢谢你的留言。继续我们的直播，同时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把听歌当中的感受可以跟戴毅交流，你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 我怀念有一年的夏天，一场大雨把你留在我身边，我看着你那被淋湿的脸，还有一片树叶贴在头发上面，那时我们被困在路边，世界不过是一个小小屋檐，你说如果雨一直下到明天，我们就厮守到永远。声音仍然声音我心田，世界改变你也改变，我在海角天边 Rain Falling in my heart， 你的诺言虽然没有实现，爱是雨点落在昨天，永不放弃的缠绵。 的缠绵。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问你哪个配搭穿起使我最配衬？ 没有哪个配搭着着变成为情人，就算挖空心思去发掘妻事来提提神。 亦换来脸上沉默如常跟我嬉笑不再吸引。问你我喝醉了可不可对我问问？禁制内心的酒阵，越问越伤心，明明无意地再过问，明明知道重心一问会有更亲厚质感，越问越伤心，仍然糊涂是我过分，明明知道不再承受，何必追问怨求？问你距我太远，可不可以坐更近？像沉默如像早觉得我不再吸引，问你那晚恋我怎么湿透了发问？ 若要揭破真相，没法落台如傻人，就当你所听所见，见断也是无聊奇闻。 你却是笑着偷偷兴奋，越问越伤心。越问越伤心，仍然糊涂是我过分，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承受，何必追问怨求。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战马开罐有理由，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在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下，下午云量依然较多，最高气温只有25度，空气比较清新，云层又遮挡了紫外线，感觉天气舒适，有利于大家户外活动和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穿衣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是宜穿短袖类服装。 FM 9.4 就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开业了，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了，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书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作家杨晓生的中短篇小说集《寻找叶莉亚》于近日由陆江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寻找叶莉亚》《丢人》《见血的城市》等10部小说。选材跨越了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30多年的时间，字里行间展示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据杨晓生介绍，这些小说写于不同的时期，题材不同，风格各异，但是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时代性。他希望用笔下的故事叙述来追求不动声色却暗流涌动，给读者呈现鲜明的层次感。《器物滋养》一书近日出版，这是一本走进日本陶瓷艺术家生活美学的读物。本书专访了柳宗理、小野哲平、志花石等13位日本著名的名艺家、陶艺家。作者深入制陶工坊，亲身体验了制陶的日常，也了解了不同陶瓷艺术家对于制陶和生活的感悟。书中追溯了陶艺的历史和传承，在和艺术家们近距离沟通的过程中，探寻他们与自己与生活相处的迷人智慧，刻画出成就一件器物的伟大与平凡。小说《纳尔奇斯与戈尔德蒙》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通过纳尔奇斯与戈尔德蒙的关系，通过戈尔德蒙成为艺术家的艰苦历程，通过他们的言谈、思考乃至是潜意识活动，探讨了艺术与人生的重大哲学问题。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在周二下午的3:34，欢迎你继续跟随戴毅回到周二下午正在直播的《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刚才我们的听友依依呢，是给我发来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应该是从深圳晚报的微博上面下载的。我看到应该是台风山竹过境之后，人们上班时候的样子，在走过天桥的时候，这种感觉让我想到了两个词，一个是翻山越岭，因为树已经都横跨到了天桥上面，而另外一个词就是翻越重重障碍。 为你我受冷风吹，静默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

上传的从前，好像看了一场一场的烟火表演，绚丽迷乱，遥远短暂，还来不及叹息的时候，便已走得遥远。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这里不是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悄悄地午夜。 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好妹妹乐队带来的九月的高跟鞋。刚才我们提到的说，在图片里面，在照片里面，很糟糕的天气情况下，在台风过境之后，也依然要翻山越岭去上班的人们，不在巴黎，不在东京，不在纽约，在我们国家的深圳。因为一一给我展示图片，应该是在台风山竹过境之后，说好朋友们上班都是这么上班的。我没有去到过深圳，但是听友费姐跟我说，他说戴毅你不适合去。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喜欢戴帽子，那边风大不太适合你。好吧，我虽然没有去到过深圳，但我想在这样一种对抗自然灾害的这样一种城市的能力上来说，深圳还是能力很强的。同时在那里生活的人们，他们的抗压能力也确实很强。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周二的直播，把一首富有超能力的歌曲带给你们，点燃浑身工作的力气和热情。稍后4点钟是能量音乐，我是戴毅，明天周三下午见。 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厌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